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，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相恋。

坚强的理由。小小的门口，还有他的温柔，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。 北京时间